抗打压，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歡迎翻嚟今日下一節嘅解圍，咁啊亦都記得支持城寨啦，係嘛？個轉數快嘅號碼就係6800941啊。咁咧我哋頭先上一節之後咧休息時間咧，我哋睇咗啦，係嘛？有關嗰個委任代表文書咧，係有即係讀咗其中一項嘅修訂建議， 24 咁有24項修訂建議，跟住咧咁啊，汪年就話死啦，咁啊，今集會唔會講得曬嗱？我哋唔係以講得曬為個目的，我哋講得清楚為個目的，係嘛？跟住我再望第一條咧，我好驚第一條已經咁都講唔曬啦。OK， 咁啊真係好大鑊啦！咁啊，哎呀，藍島讀第一條咩嚟啦？好唔好啊？ 好啦，第一條就係話咧，業主可以喺佢嘅委任代表文書定榮佢嘅投票指示啦。為實際操作起見，委任代表文書上定明投票指示嘅部分咧，只適用於大型嘅維修工程中，只有贊成同埋反對嘅選項。的投票選項議決事項的， 是啦，咁啊真係好無獨有偶咧，我哋三位咧都服務過堅尼地城嘅，咁呢一條咧就堅尼地嘅，OK， 呢條超級堅尼地嘅，即係離地嘅地方咧，起碼有三四個，係嘛？第一個離地咧，呢條完全咧係冇為點樣糾正而家。委任代表文書即係授權書錯誤咧，而做任何嘢嘅呢條係冇關係嘅，係冇幫助過啲防偽嘅嘢嘅，冇嘅。OK， 佢第二個離地咧，你已經唔去實踐個防偽啦，你仲竟然去容許人哋嗰個授權咧係加埋一個投票嘅決定。咁啊，更加導致啲有心之人更加想攞授權書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操作嘅問題。本來咧攞住個授權書俾人質疑嘅時候咧，都冇聲出嘅，因為嗱，我授權俾你乜乜啊，我哋都仲而家有啲盜版庫咧，就叫啲人唔好俾授權書人嘅。因為我哋盜版庫就係話俾人，其中一盜版庫啊，就話俾人聽嗱，而家嘅法例到而家呢刻講都啱㗎。如果你授權咗俾人，你就不能夠控制 攞住你授權書的人點投票嘅？而家係咁嘅。而頭先阿藍讀呢條第一個諗住嘅修訂咧，嗱頭先我講啲唔係第一個嚟嘅，呢個先係第一個。呢個第一個修訂咧，撲佢個街，竟然係將我哋諗住税人哋唔好俾授權書嘅嘢抵消佢。嗱，你以後俾授權書人咧，你都喺某個程度裏邊，你可以指示埋佢點投票㗎。啊！聽完之後好似賣緊廣告咁樣，啊！俾授權書好安心喎， 係咪先？ 哇！屌佢真係黐線嘅喎，真係我都唔明呢個修訂做乜 Q 喎。嗱，呢個第一個離地，即係嗱兩個離地地方啦。第三個離地地方咧，你仲要話明俾人聽，大型維修工程師可以用。即係我大型維修工程更加要問我授權書。你本來就係想大型維修工程避免啲人。 攞授權， 攞授權，想多啲人出席，啊，你竟然就令到個授權書咧， 只可以淨喺 嗰 個情況， 淨係開通用我只可以用。啊，你真係呢個第三個離地地方，第四個離地地方，呢、這個真係超級離地。佢話明呢啲投票咧，就只可以響贊成同反對之下用。嗱、啊，這個、為什麼離地呢個點解離地咧？容許我講多少少。表面上呢，你控制了個選擇贊成定反對，譬如我是想反對個維修的，那我給授權書伍凱欣，我就剔反對咯。那伍凱欣如果是合，我先不說不合法的事，我先說合法的事，伍凱欣拿著我授權書呢，在那個議案裏面就只能夠投反對而已，因為我反對了嘛，是吧，當他跟足個法例做了，我當他不出古惑了，不說剔錯了。好了，那出現了什麼問題呢？你明明就叫我做呢樣嘢，但如果我係嗰個控制個會議嘅人，設計議程嘅人，我唔知啊，我突然間咁講，如果我佢話明啊嘛，委任代表文書上訂明投票指示的部分只適用於括弧大型維修工程中只有贊成及反對選項嘅。投票決議事項啊嘛，唔使講多句啊，我加個棄權落去， 咁 你就已經唔用得咯喎，好清楚啊，任何嘢都可以贊成反對棄權噶啦，係咪先？咁我真係俾個棄權，我有三個選項喎，三個選項就唔該根據呢個修例就唔用得噶咯喎，你唔可以話人哋僭建個內喎，人哋即係。棄權是一個表態的方式嚟噶嘛？係，係咪啊？呢、這個真係好奇怪，即係一方面佢又如果個法團諗住自己勁嘅，我立到得授權翻嚟嘅，係嘛？唉，咁我咪整個贊成反對落去，我大大票攞落嚟，名正言順，政府話俾我聽，叫啲街坊放心俾我投票，喺授權書度寫埋投票意向俾我，我咪正正經經攞正條法例投落去，贏曬。到我不夠人投的時候呢， 得 其他人多票過我了嘛，不准你們不准投票，因為呢這個議案呢就贊成反對和棄權的，即是你又容許個法團呢玩嘢，是不是超離地呢？你這個點都死，即如果你是做法團的話，到控制到議決的人，你死得的，而且很明顯的，如果我寫贊成、反對、棄權三個選項的時候，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嗰個議案咧，就發出授權個人不能控制被授權嗰個人點投票。咁應該我理解就回復翻好似而家嘅狀況咁樣。任由佢點投，係咪啊？即係咁解啫嘛。 係。 咁你好麻煩。 即係改完好似冇改 咁。唔係啊！你改咗之後，你揾完嘢出嚟，好似令到個授權書。多了一個加持， 好像清晰了一樣， 就好像他是勁了一 樣， 他是有代表性了，但是呢其實他這些就是魔鬼細節了，他就在裡面了，這個是超級離地的，我覺得這個是超級有問題的狀況來的，是吧？那再者了，根本上很多議案裡面如果你讓我去定，這個為什麼再是離地的議案呢？因為政府呢 一路都冇聽我哋嘅意見。呢、這個意見咧，起碼喺我哋有呢個節目之前就已經講緊嘅啦。其實我好多謝承襲呢個節目，因為證明我哋立此為據，係嘛？我哋一路都批評緊政府，其實到呢一刻啊，到修例而家呢刻喎，我睇曬所有睇曬嗱，我雖然未講曬啊，但睇曬之後，佢都冇吸納到我哋嗰一個意見。嗰一個係咩意見呢？就係而家嘅法例係冇規定到一定要用選票嚟投票嘅，冇規定到嘅。OK， 佢可以用舉手，可以有人揸住個牌啊，你係你係廿五，我係三十，都打舉牌咁樣嘅，可以咁嘅，係嘛？喂，咁嘅狀況，你英管嗰啲唔管，你喺一個冇要求人哋一定要有投票表格嘅情況底下，你講埋曬啲咁嘅嘢，你想點先？即係你想點先？我真係覺得完全完錯曬嘅喎件事，錯得好離譜添，係嘛？仲有喎，而家你亦都冇規定過喺大型維修工程裏邊要必然有一條啊，會眾係贊成定反對呢次大維修？你一係咁寫，我服噶。 即係唔准有棄權，一係支持反對。 唔係你講明啊，你就講明以後咧，大型維修工程咧，劈頭第一個議程 就係 要講贊成定反對先，係嘛？反對咪唔好做咯、 嗯。 下面啲唔使傾，散會係嘛？咁用呢個議案冇問題喎，我覺得係嘛？你規定埋議程點樣寫，咁呢個都牽涉埋咧。我哋除咗爭取政府規定要用呢個投票紙。因為有投票記錄啊嘛，可以係咪？之外咧，佢更加要為啲投票紙咧，係俾一個樣板出嚟。 個 template 係咯。 要個 template 出嚟，要個樣板。個樣板咧包括咗啲咩咧？就張票紙有啲乜嘢選，有啲乜嘢嘅資料樣上面嘅。使唔使寫日期？使唔使寫個議案落去？係嘛？因為我真係見過有一啲嘅投票表格咧，有個譬如有個法團佢開會，佢係揸住每人俾一沓紙嚟嘅。嗰沓紙咧就係、是全部都係寫咗日子，寫咗法團名，寫一至十號，十張紙。然之後每張紙咧乜都冇噶，裏邊得個四方框噶咋。OK， 跟住佢個議案就點咧？哦，一號議案咧，我哋又傾緊贊唔贊成做噶。咁贊成咧就寫 A。不贊成就寫 B， 哇 ！B 翻支出嚟，好啦，議案二咧，咁啊等贊成咗做咯喎。咁我哋咧，呢、這個議案咧，我哋就有 A 至 J， 就有十間公司俾你揀，揀第一間就填 A， 第二間填 B， 如此類推填到 J。張張表格都係咁嘅喎，可以咁樣投票嘅，我真係見過有咁樣嘅管理公司做嘅添喎，仲係上市公司嚟添喎間。佢話法團叫佢咁做，我問問佢點解？係嘛？喂！好離譜嘅係，係好離譜。你唔去規，你已經懶。我哋俾咗意見你，你唔去規範嗰啲投票表格點樣處理，亦都唔規定人哋必須用投票表格去作出個證據。喂，咁你懶啫，你蠢啫，你聽完我哋講，你照抄啊。你起碼如果用翻你哋個邏輯，用翻個官嘅邏輯，起碼。大型維修工程要用投票表格，啱唔啱先？起碼啦，大型啊嘛，講幾百萬喎，講好重要嘅嘢喎，講緊好重要嘅嘢喎，重要到你連個法定人數都要改， 反而個票紙就 可以唔使有，票紙可以唔使有， 法定人數改，授權書都改， 係啊， 但係就係個投票表格 冇，就係唔使要，就 埋門嗰下， 埋門嗰下， 繼續可以唔使投票記錄。而家往往就成日話點票錯，成日就話啲人偽冒，偽冒其中嘅狀態就係咁啊嘛。好啦，都唔記得第四定第五個啦，再嚟應該第五個啦，離地嘅地方。你哋而家咧啲民政事務官咧，究竟係咪冇去到啲法團會議嘅啫？定話去到法團會度全部瞌眼瞓啫？定話去完法團會議冇瞌眼瞓，但係全部失憶啫？而家嗰啲嘅投票表格，嗰啲嘅選票啊，如果用選票嗰啲啊，當一個人攞咗授權票，就係點樣噶？ 我一答俾咗五萬，因為一張俾五萬，嗱五萬，你咧總共十個業主投你，俾咗授權票你， 你個份數 每個就每個就十份，你嗰度寫住一百份嘅你嗰、那個，跟住五萬揸住嗰啲投票表格，嗰啲授權票， 一啲贊 成，三個叫佢投贊成，七個叫佢投反對，佢點投啊？ 搣開， 剩翻百分比， 佢點投啊？咪黐嘢啫，即係。因為大佬啊，你超級離地啊嘛！我已經講到個好簡易嘅方法，個個屋苑啊，佢每個單位都唔同嘅比例㗎，係係咪啊？你冇可能咁樣嘅喎，做唔到啊，行唔通唔 work 嘅喎呢條條例，你點樣實踐出嚟？你超級離地啊，大佬，係離地到不堪啊，係嘛？即係呢條條例，你問我咧，你問我咧，就當佢適用於一部分嘅範圍，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喺個授權書裏邊咧，如果我以我嗱，當然最理想改咗呢部分佢，或者刪除呢個佢，當佢冇嚟過，係嘛？但係有陣時，我覺得某程度上佢規定佢贊成反對係可取嘅。OK， 有少少可取的地方嘅，即係限制咗嗰個人收授權票啊嘛，係咪？少少嘅，但係應該亦都有一個選項。俾個發出授權嘅人，就係我只係容許你，我即係授權你幫我手出席，而我不授權你幫我投任何票，嗱呢個正正突破盲腸啦，好多啲管理公司咧就派啲管理員，就同啲業主講，喂驚唔夠人開會啊，俾授權票我啊，係咪啊？得冇問題啊，俾授權票你，但係你哋。業主第時可以選擇，呢張授權票只限幫我手代表我出席，不可以代表我投票，係嘛？可以咁喎、啊？點解你唔諗咧？翻去諗埋曬啲咁嘅嘢，其實你令到嗰件事促成咗啫嘛，係咪？同埋調翻轉啦，第六項離地嘅嘢係乜咧？嗱，呢個真係我講成集啊，頂真係唔好意思。第六項離地嘅嘢係乜咧？頭先我話齋嘛。伍海欣有三張俾佢嘅係贊成，七張俾佢係反對。我如何監察佢啊？ 我點知佢投？ 係啊，或者我唔投都。 甚至乎佢自己知唔知啊？我而家個程序就係我寫咗授權票，我寫俾冼卓南，佢會我知佢會出席嘅隔離屋嘅，係嘛？我對咗落去，冼卓南可以突然講：哦，原來有人俾咗我啊！可以咁嘅喎。事實是可以這樣的、哦、那他又怎知道那個人要去投贊成還是反對先、他怎麼執行啊你懲罰他喂沒有理由懲罰他他真的不知道是吧你不是超級離地你不是超級離地是吧第七個離地的地方就是、喂大佬啊很多情況啊就是去到個會度先東窗事發即係我哋啲咩流羅啊，經常就喺啲會度就踩場，踢爆佢哋嗰啲不良嘅行為，搞到大家又反對佢。喂，咁就大煲啦！冚唪唥都想反對，聽完我哋講之後，唔好意思喎，俾授權我嘅業主話要贊成喎，咁我點啊？我點先？係咪離地啊？我真係離地到不得了喎！呢條條例。不被人改咁開會嚟做乜啫？如果你咁，不如事前投票啦。 係咯。 咁不如事前投票啦。嗰條友係咪都畫落去嘅？咁不如事前投票，但咁又唔公義喎、啊，係咪啊？喂，呢條條例佢仲夠膽先擺第一個，我都唔知點傾落去啊！跟住後邊嗰啲，佢24個，第一條寫條咁嘅嘢出嚟，24個修訂，第一個寫句咁嘅嘢出嚟。這個已經有排我哋傾啦，大佬，係咪啊？即係超級離地的地方，我都唔知道。即係你問我，我就寧願唔接納呢、這個。但係就以後要加一個，就係、是、不授權人哋幫手投票。我授權俾你出席咯，係咪啊？即係當然你問我，我都唔想咁，大家最好自己出席啦。係咪？即係大家就唔好抽我一句説話就話，喂，莊文輝建議咁樣。喂，其實我係基於你聽曬成個節目。所以點解頭先我一開始講呢個時候，我要咁講定先咧？你唔聽我前文後理咧，你哋聽我某一句説話咧，你好難認同我哋講乜嘢。係咪？總之呢一個咧， 話要喺授權書裏邊指明贊成反對嘅咧，即係我話加個棄權咧，好客氣嘅啦。 嗯， 我就係講支持同反對已經唔得啦。 係啊， 佢話贊成同反對啫嘛， 同意不 同 意 不同意都唔得啦，有同否都唔得啦，係咪先？你好無聊啊嘛，係咪啊？你好無聊啊嘛，但係即係我完全想像唔到。點解民政事務處官員佢第一嗱，我都同佢哋合作過，起碼十個以上嘅諮詢會。 嗯， 首先呢啲咧就唔係嗰啲市民講出嚟嘅嘢嚟嘅。 嗯， 係咪先？呢個唔係市民講出嚟嘢嚟嘅，冇市民咁講嘅，黐線嘅。呢啲係官自己閂埋道門房門諗嗰啲，而諗嗰個咧通常就冇落區嗰、那個，即係離地都不堪啊！即係呢個係直情火星嚟㗎呢樣嘢，大家明唔明啊？你完全係不能夠接受有個咩會去開嘅喎， 同埋都局限咗，淨係某啲嘢先可以，即係整個大型嘅維修工程，我哋可能要選擇好多樣嘢 嘅。不如唔好局限㗎，嗱，我咁樣，我諗多個俾你聽，我諗咗啊呢個，有廿個選項啦，係咪？ 廿項工程項目？ 唔係，我講廿間公司先啦，我講廿間公司先俾你揀啦。法例就為俾曬大家揀啊嘛， 嗯，廿張紙， 係，咁我首先我就第一條我就問你， 嗯， 大家贊成 A 公司定反對 B 公司先？ 嗯， 如果反對 B 公反對 B A 公司， 贊對 A 反對 A 公司咧，就跌落去投票揀廿間， 嗯， 我都俾曬你揀啦， 嗯， 我第一嘢攞埋 Jordy 得嘅喎。 係，佢又冇規範過， 係 咯， 得嘅喎，得嘅喎，係嘛？我第一個就係、是、大家是否贊成我哋請咧？ 聘請 A 公司， 伍海欣公司咁樣、 嗯、 贊成反對。咁、嗯、如果反對嘅話咧，我就跌落去咧就三間公司一齊揀啦咁樣。咁我符合法例㗎，我俾曬你揀啦，係嘛？咁、 嗯、 第一個過目咗條，慳翻 有掂嘅， 有掂係嘛？話我諗咗啊，呢個好低能㗎。即係你又可以無端端似明明將啲係是非嘅嘢變成三個選項，又可以將啲廿個選項嘅變成兩個選項， 我選咗 Q 啫，特登 所以咪就係、是、所以咪就係為咗佢哋實際操作起見。 真 係 黐線， 喂， 最離地真係成 句嬲呢句嘢， 為實際操作起見， 我都唔知操作點操作，操作唔到啊嘛，唔好講笑啦，係咪啊？即係好離譜啊！呢下嘢，唉，即係嗱。我發誓啊！呢句嘢我唔再，除非有新進展，我唔再喺呢度再講呢段嘢，講太多時間，為咗呢三行字，我講咗咁鬼耐，係咪先？即係除非佢再有新進展啦，如果我哋唔會再喺度交代啦，講夠啦，大佬啊，係嘛？好，第二項係點啊？ 好，第二項咧就話喺修訂條例嘅時候咧，就要取消代表。咩叫做取消代表的安排？ 替代代表 的安排，在條例修訂前，我們會建議業主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避免採用替代代表的安排。 嗱，呢個又 我第一個， 呢又係嗰啲最佳做法嗰啲白痴嘢嚟嘅。因為而家個即係唔肯照讀嗰啲官長文章咧，而家先明。嗰啲官長文章咧係好難明嘅， 任完 A 跟住再 A 唔得就去 B。 你解釋情況，你諗通咗你話俾大家聽。 我啱啱都諗咗好耐咩嚟替代表，即係嗱，而家嗰個授權書咧就可以有個選項，就係話，我先授權俾莊榮輝，如果莊榮輝唔得閒咧，就由伍海欣頂上。咁伍海欣就係嗰個替代代表嘅 嗰 個位啦。咁樣， 咁我而家取消呢個安排，但係你佢最好是咩咧？ 切實可行， 就係句號之後嗰句。在修例、在條例修訂前，我們會建議業主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避免採用替代代表的安排。喂，大佬啊，你而家條條例未修改之前，係法例容許有替代代表嘛？ 同埋你一定要規定用嗰個表。 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我話俾大家聽，我哋發現咧大量嘅100蚊嘅偽鈔，咁而家咧麻煩大家交錢俾政府嘅時候咧，就盡量避免俾100蚊紙啦。咁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將100蚊紙用唔用得啫？用得噶嘛？你點可以叫人唔好用啫？明明得，你叫人唔好用，即係你做乜？即係話自己錯咪即時修改咯？即時修改咯。你其實唔使修改乜嘢噶？呢條就我睇完之後，我真係嬲到爆啊！你知唔知可以點做啊？ 改過個授權書個表咪得。 Exactly。而家根本上佢就限制咗授權書個表，而你個撲街表格就係有個替代代表嘛。你即刻改咗佢咪得咯？頂你個肺！ 即 係 做乜嘢？ 係咪真係黐線㗎？即係我都話授權書度咧，真係好難搞。 好勞氣。 係咪真係？你話係咪真係黐線？ 可能揾一個最離地嘅人做呢一 part。 呢一 part 真係一個超級離地嘅人。根本而家嘅操作就係、是，大家根據你個附件。就要抄足你的附件，而你的條蛋散，你的附件就有替代代表。你而家同我講就照抄你有替代代表的版本，即係叫人唔好用。咁你改咗去查咗度咪得咯？真係嬲爆！你話係咪啊？你做乜嘢啫？而家你想點啊？係嘛？咩叫即係或者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再讀多次俾大家聽。在條例修訂前，我們會建議業主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換句話說，根據剛才我們上面的論述，是沒有切實可行的情況的，即是大家不用理這條了，是吧？ 因為我們要跟著個表嘛， 我們跟個表嘛，你個表逼我要寫 那個人下去， 那個人下去，你逼我要給業主，我作為法團，我給個業主每一張的東西都容許他去寫一個替代代表，跟住你就叫我同啲業主講，喂，嗱，切實可能情況之下咧，盡量唔好用啦咁樣。邊個聽你講啊？邊個聽你講啊？咩事啊？同埋我另一樣嘢，我更加諗唔明嘅咧， 係 其實佢取消呢個替代代表，有啲咩好處咧？ 令 有啲咩好處啊？我只諗到個唔好處啫。個唔好處真係我受完咗嗰一唔舒服，第二個唔可以退台咯。我淨諗到唔好處啫，我諗唔到好處喎。我諗唔到咗好處喎。即係佢意思係點啊？哦，你替代嗰啲人，一個替代唔到，第二個就唔俾你去啦。啊，我好嚴啦，因為啲授權書咧就唔生效啦，咁樣啊。咁亦都好嚴啊，嚴唔嚴喺呢個位啊嘛？嚴唔嚴喺你核唔核證都係咪偽冒個位度啊嘛？嚴嚴不在呢個位度， 你替代代表同本身個代表其實係冇爭議噶嘛， 係啊， 你嚟一定係你先，咁你唔喺度就去下一個啫嘛。 嗱，當然，我覺得而家有替代代表係好亂嘅件事，因為有啲人就即係用呢個，有啲法團借啲詐傻扮懵咁樣，就俾多次投票指引你啦，係咪？啲係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呢樣嘢係針對呢件事嘅話，你咪俾個懲處咯，咁樣第二個嚟再攞個咪刑事罪行咯，係咪先？喂，大佬啊！你整條條例出嚟，我都真係，我好佩服寫呢兩句説話嘅人嘅，其實，我好佩服嘅，我真係唔知點樣作出嚟嘅，我諗我呢世都寫唔到出嚟， 掌握唔到個思維， 掌握唔到 個， 我代入唔到啊，即係佢又好似好清楚條條例咁樣， 係啦， 跟住佢又寫埋啲咁嘅嘢，佢想點咧？係咪想殺死我哋咧？下一條啊，嗱， 殺死業主。 下一題就係話委任代表文書需由委任代表加簽，讓呢一個委任代表咧知悉佢委任佢嘅業主嘅百分比。 即係意思就係點啊？幫你呢個。 即係咧，以前咧就譬如你授權俾我咧，咁我唔知情嘅。咁現在咧，你要簽俾我嘅時候咧，我就要簽名，就去確保我知情嘅。但其實佢呢、這個。又好奇怪喎！ 係你點奇怪啊？ 因為咧嗱， 我都覺得好奇怪。 因為咧，如果你話我嗱，因為十九之前嗰點咪話要知道佢係贊成定反對嘅，但係呢度冇話會令佢知佢投票意向。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怪地方，但另一個更怪的地方咧，一路以嚟咧，我哋其實喺度節目都講好多次嘅，政府即將立例咧，呢個我哋係認為係好事嚟嘅，就係咧有人發出授權書， 要加簽， 佢要俾。收授權的人都簽個名落去，先交得，即係證明咧嗱，因為而家咁嘅，如果我偽冒咗啲授權書俾我自己，OK， 咁譬如冼卓南發咗俾我啦嚇，跟住其實唔係佢簽嘅，有個人簽嘅，有人偽冒啊，咁就寫俾我嘅，雖然我係個既得利益者，我攞到個權力係嘛，但你就唔可以話我係揾犯罪嘅。因為授權書咧，我唔知情嘅喎，我無辜嘅喎，我冇掂過嘅喎， 可能係幫你寫出嚟嘅， 可能唔知邊個黑社會寫出嚟，寫嚟試我點都得嘅喎。咁有人加即係被授權者加簽咧，係一個防偽嘅方法嚟嘅。但係而家就係牛頭唔搭馬嘴啦。 根本呢個加簽就唔係愛嚟俾佢知悉自己幾多 percent 嘅，係咪黐線啊？而家 知嚟做 係咪黐線咧？我覺得完全黐線嘅。點解咧？我加簽，我個個數住佢啊！一二三，我想數幾多？ 我數夠，五個我唔要啦。 係啊，唔係你可以咁講，但真正嘅功能，係應該愛嚟避免 防偽啊嘛， 啲偽冒啊嘛，係咪先？咁我加簽就係要承擔埋個責任，就唔係佢呢個所講，我嚟數住百分比，即係佢嘅思維咧，都仲係停留響點樣令現有嘅授權制度合理化。而不是怎樣去令現在的授權制度呢可以更加廉潔，他不是用這個思維嘛，是不是 他跟我們的思維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擔心怎樣防偽，他擔心怎樣方，他擔心怎樣方便你，是不是都癡癡地的，真的大佬。那啊，不好意思啦，24條講了4條而已，但是3條只講了，不過第4條就是講 了，第4條略講過了， 講過了啦，4條講過了，不要重複了，大佬， 是 啦， OK， 好不好，那這集節目就到這裡為止啦，我們下星期再跟大家繼續談過啦，好嗎，下星期見，拜拜。